民主反共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radio.hk 能无双主持北条章森美 好第今晚的迎林无双大家见面了，我是北条章，咁啊身边呢位大家都好熟悉啦，就是阿妹阿郎啦，咁啊咁啊今次系应该系区选过后啦，再请翻你上嚟。 仲提啲咩？蔡文龙死咗好耐，唔好再提佢。 系啦系啦，咁就嗱，咁啊，咁啊，点解今晚要请佢上嚟咧？咁样样，咁大家一开头如果睇直播嘅话，一睇到嗰、那个系直播嘅话咧，就会睇到个 OP 咧系呢个城市 City Hunter 城市猎人嘅第一个 opening 嚟嘅。点解会播 City Hunter opening 咧？咁其实我喺 Facebook 群组都预告咗啦，今晚我系讲 Angel Heart 嘅。咁大家喺度谂啦，咦？点解讲讲 Angel Heart 就会讲讲城市猎人？因为始终两套嘢太大关系啦。 嗯， 系啦，太大关系啦。 都系北条司嘅作品，而且系嗰个续作咁样。 有你可以话，甚至乎我觉得佢系二次创作添， 系、嗯、自己二创， 佢自己二创嘅。作品嚟嘅呢套系啦， 冇啦，冇咁话佢老人家贬低佢，用一般讲法系续作算 啦。有人系话嗰阵时系，即系有啲人其实呢套嘢当时咧讲翻咧，当时 Angela 出嗰阵时咧系好多人都甚至乎批评话，喂呢套同人嚟嘅啫， 系好非议，因为有几个位置接受唔到， 接受唔到阿慧香死啦，第一个系咁，即系慧香其实一开头第一期已经系讲紧呢样嘢噶啦，依家好。好講緊呢樣嘢噶，咁嗱，就或者我由圖片開始講啦，我哋一路出圖開始就開始講翻城市獵人呢一個嘅碟嘅動畫啦，可以咁講啦，或者漫畫啦。咁我問翻阿羅你先，你睇城市即系 City Hunter 係睇漫畫 版先嘅。Okay. 即是当年看过一份很大的报纸那么大的那本某的漫画的周刊入面连载所以我也都一开始的时候我接受了他的译名是用牙语聊的 是有些人 他当时未是叫漫波的那 时候坊间海贼版那些就是叫漫波的咯、 嗯、 但是在漫画周刊就是叫牙语聊的 是 所以就变成香港看中文版的都有两批人 okay, 但是当年你播动画版香港播的时候就用了漫波这个名 字、嗯、好那我们出第一张图先啦、嗯啊、出了第一张图先那我讲回其实今年呢也都是 City Hunter 的30周年纪念来的那就是他、就是在1985年开始就正式在好劲喎，原来少年中年咗。 系啊， 佢少年中年咗，即系大家，即系如果大家 龙珠咁样， 系啊，即系如果大家熟漫画都知噶，喺少年针就系话，如果你那个古仔唔好咧，会俾人腰斩噶，俾、 嗯、 人投票即系腰斩啦。咁就系八五，其实如果你讲年份咧，佢唔算长咧，六年。即系如果 那个年代嚟讲，就算。O K 嘅，都算长噶啦、 嗯啊、但系单行本成三十几本喎、 啊，系啊，咪同北斗啊一样咯， 吓吓吓，咁样就系啦，咁同埋就系佢去到87年就开始有动画啦，都系喺91年，即系差唔多嘅时间就完啦，佢、嗯、就嗱、之后，但系其实之后都出过有啲特别篇嘅，即系佢喺电视台播啲特别篇嘅，咁但系就唔系好长嘅，即系两 有几套电影啊， 几套电影咁，但系就我觉得就唔好睇嘅，唔知点解系唔好睇过几套，尤其系最尾嗰套咯。 因为其实就同龙珠一样啫嘛、嗯，基本上佢呢啲额外加落去嘅嘢就原著冇嘅，咁、 嗯、 变咗有阵时好牵强啦。你又惊影响原著故事，关于太多佢嘅往事啊，或者原创人物嘅话，咁、 嗯、 唯有做一啲蜻蜓点水， 嗯、 又唔好太牵动到原著嘅嘢咁样咯。所以就到喉唔到肺咯，感觉。 嗯，系啦，系啦。咁系啦，咁就咁之后就 Angel Heart 啦，即阿北条司就即系唔知点解就谂咗套 Angel Heart 出嚟啦吓。咁、嗯啊、就有一个好特，头先讲一个好即系好爆嘅，即系可以话一个好爆嘅尝试，就系慧香死咗一开头。 嗯， 一开头系慧香死咗。咁跟住就我哋会讲啦。咁我所以喺度谂咧， 點解今年就即係出 Angel Heart 套日劇版呢，好可能係真係因為呼應返今年 City Hunter 30周年嘅。 係有個好好嘅藉口。其實近呢幾年都係好多當年大熱嗰啲作品呢，不斷係15、25、30咁樣，即係適逢其會就有藉口嚟。 其中一套高達啦，最明顯就係高達啦。咁第二另一套嗰啲超重要賽呀、即系 Macross 嗰啲都系啦，咁样样啊，系嘅，即系同即系都即系你会觉得啊，即系咪代表你开始老咧？唔知喺度谂 系噶，即系你讲开呢啲，我系有而家识啲比较年轻嗰啲听众咧，佢话 唔识噶， 话佢哋系话细细个就经已见过呢套嘢啊，系佢哋老豆喺屋企摆喺屋企，所以佢哋认得啲画，但系咁多年就冇攞嚟睇嘅。 系啊系啊，咁系啦，咁就即系呢，我谂其实 Angel Heart 我讲翻，即系未讲呢套剧之前，我好想讲翻个 point 就系嘅城市，即系 Angel Heart 喺。其实我如果冇记错，喺我啱啱开始睇日剧嗰时候，2006、2007年咧，系曾经全个系做日剧版噶。咁我唔知点解当时就冇就搁置咗啦，嗰、那个计划就咁而当时系吹到有埋主角嘅，系阿香盈做，揾阿比加爱未做香盈嘅。咁但系后屘就时势逆啦，咁你今时今日就变咗三吉彩花啦。OK， 系啦，咁即系角色嗰方面，其他再讲啦。咁我就即系今呢一节咧，我主要咧系会讲翻。城市猎人嘅，基本上系讲 City Hunter 嘅嘢，我系喺度讲紧。好啦，咁就下一张相啦。好，哇，呢、這个正啊！其实咧，如果你话City 即系呢个 City Hunter 咧改编就做真人化咧，即系如果你话讲真系最早咧，其实唔喺日本，喺香港。我睇翻资料，所有嘅都系喺香港。 呢套系咪有卖版权嘅咧？ 系有卖，梗系有呢、這个黄精成龙版嘛？唔系冇买嗰个系啊。周文健嗰、那个 啊，周文健嗰个先冇啊，我以为佢买开继续买咁样咧， 好似系我听过周文健嗱，听众可以俾翻个资料我啊呢、這个，因为我嗱我有听过啲版本嘅，即系佢呢个肯定有买嘅成龙呢、這个，咁但系就即系阿周文健嗰个好似冇买嘅，咁刘德华嗰个唔知道有冇啦，即系九一神之侠侣嗰、那个，咁系啦，咁就讲翻其实当年咧成龙做呢个城市猎人咧，你睇翻两条女都好正，即系两个女仔，一 系佢系老豆黄祖贤， 黄祖贤做慧香，跟住阿子系阿邱淑贞，系啊，咁仲要有个啊死啦！ 唔系黄祖贤就唔系好似慧香嘅造型嘅，但邱淑贞就 坚似嘅， 系啊个属性都似嘅，有啲 坚系嘅，即系你即系做到个你，即系你知啦，牙子个角色咧系俾人一个好有遐想嘅女性角色嚟， 成熟韵味嗰种。 系啊，咁阵间佢就会讲啦，佢日剧版其实嗰个选角好失败，而事实上你睇套剧，我觉得好失败。系啊，咁同埋有后藤金美子啦，即系呢个可能冇乜人识啦，咁呢个系 搞咗啊！后藤金美子都冇人识， 唔系我谂而家就冇。 他边辈嘅人咧？ 我哋呢边可能会听过，我哋呢边系啊。咁而家你话呢班新呢班，我谂真系唔识噶啦。系啊，咁系啦，咁即系但系就呢、這个亦都系 好收得噶。当年呢套当然主要因为系成龙当打啦，嗰期 系啊，同埋成龙扮春丽啊嘛，系啊，呢套咯就系呢套咯，就呢套咯，系啦。咁嗱。我哋讲三套啦，跟住有刘德华做九神之侠侣啦，同埋周文健同萬波。其实有啲人鍾意周文健嗰、那个即係讲一个 Angel Heart 公布咗系上川龙也做萬波嘅时候呢，啲人就攞返出嚟讲啦，唉，我都系鍾意睇周文健嗰、那个。其实我就反而因为我周文健嗰个 想俾幅图等， 我冇我冇啊，冇，因为搵唔到相，有嗰张相印咗《苹果日报》，我费事出，系啊，咁啊系啦，咁我反而想问你，即系你有睇嘅嗰时周文健嗰个版本，你 系，但我觉得周文健嘅形象都其实好似，尤其是同成龙一比起上嚟啦，就真系近年大家成日话。电影真人化嗰阵时咧，会系读者投票出线嗰种嘅选角嚟噶啦，一来大只啦，即系原著入边嘅阿廖都系大只嗰啲嚟， 系， 所以个人就猥琐， 系啊系噶， 咁佢真系做到个形象， 系， 咁系只眼唔似啫， 啲眼唔似， 系啦，不过大一超嘅话咧，就真系似足八九成噶啦， 懵咗啲嘅阿周文健， 系啊，其实佢系海怪嚟。一除咗眼镜就令人发笑嘅 ，OK 系啦，嗱咁讲到话，跟住讲到好，其实之后咧隔咗好多年咧系冇消息嘅，即系除咗你话我头先所讲2006、2007年真系话考，即系 NTV 系真。 真係考慮拍 Angel Heart 嘅真人版嘅之後呢，都冇講，都冇傳過City Hunter 呢一個咩真人版啦，因為本身套嘢都完咗啦，係咪先？咁自然套嘢都都即係嗰個點講呢，個名氣都比較弱咗啲啦，係咪先？同埋之後阿不條斯都自己話 Angel Heart 啦，咁同埋就之前嘅搞怪家庭係咪？搞怪家庭係 Bad Company 啊， 應該是之前是 Angel Heart 之前， 係啦，即係兩套嘢之間， 係咯係咯。咁聽講，我聽講搞怪家庭都好睇喎， 係嗰套寫温情寫得幾到肉， 係咯。如果其實 有啲估唔， 其實諗翻轉頭，如果嗰套嗰路嗰日其實可能都 OK 嘅，嚇係咯，因為都即係我有諗啦，我有諗過呢樣嘢。咁可能搞怪家庭就可能嗰、那個名氣就可能覺得爭啲，咁就可能就冇做套啦、好啦，咁跟住嗰套啊，可能刺激大家神經啊，就是、韓劇版啊， 我就係有諗過你會唔會攞嚟講？ 我係會講啦，梗係。喂，佢係攞版權㗎，佢係 啊 係 啊 係 啊， 佢其實攞版權嚟做㗎。咁呢度我諗就係李敏浩，嗱我又係唔識啦。嗱呢度可能就係李敏浩嘅成名作啦，嚇、城市獵人現首爾咁樣嘅套嘢叫。嗱呢套嘢我就唔係好中意啊！你問我，即係作為一個我真係中意睇《城市獵人》嘅人嚟講，第一，個形象唔得啦，即係唔係我心目中嗰個漫波啊！呢個係，即係我第一件事。咁當然你話中意睇韓劇嗰啲，咁梗係哇好正啊！啊，李敏好型啦，係嘛？誒，關咩原著係點 ？Who fucking care？ 我哋先咁變咗即係但我哋呢啲即係中意睇開原著嘅，就會有一種你就攞個名字，但係做咗第二樣嘢。 我成日都好奇怪，即係不論係韓劇好、日劇好、台劇好，因為你買得人哋嗰個版權翻嚟咧，你唔係為一情重現翻嗰個故事或者嗰種風格嘅話咧，咁買嚟托，即係真係純粹買個名氣、然後就自己去重新包裝 present， 甚至乎有啲荷里活電影都係啦、即係佢買咗嘅《無間道》啊、《哥斯拉》啊嗰啲， 都係龍珠最大鍋， 都係啊！即係個個其實係想利用你個名氣，然後就諗住啊，俾啲新衝擊，或者等你翻死忠 fans 睇下，嗱，我呢啲先堅嘢咁樣。 但係失敗，真係我認真去睇啦。其實而家韓國嗰、那個即係嗰、那個流行文化嗰個強勢嚟講，我覺得其實冇必要咯。即係你2011年噶嘛呢套嘢，咁講真。其实几年前你韩国已经自家做咗一套类似 bling bling 好劲嘅就 Iris 嘛，咁但系点即系点解你唔能够自己做自己嘅嘢？即系我成日觉得韩国人就好奇怪嘅一件事就系、你成日都话你自己好劲过日本，而家系劲过日本，但系唔知点解往往就成日讲人哋日本啲嘢、啊。 唔係就係其實佢自己背後自己刮翻自己嘅疤咯，係 真 係 有我成日 佢哋想標榜到我哋超越咗日本，但係大家心入邊係唔信呢樣嘢。 但係唔知點解就係改嗱，譬如人醫啦、交響情人夢啦，係而家嘅嘢嚟喎，係呢幾年發生嘅事嚟喎。是即係我覺得咦點解啊即係咁當然啦，版韓劇係 fans 就會覺得韓劇版好睇啲啦 ，OK 係真嘅， 咪刮到睇咯。 咁同埋甚至乎佢哋而家仍然覺得《Running Man》係原創噶啦、其實係改日本綜藝節目嘅。咁係啦，咁呢樣嘢唔緊要啦，即係唉冇乜所謂。咁但係你問我，我係真係我睇到啲畫面，我係。 其实我公司有呢套剧嘅碟，我唔知边个摆低，可能我 partner 啊，定系唔知佢啲屋企人啊咁样。但我从来冇碟，我系睇个封面同封底咁样。 算啦， 跟住攞嚟摄我个架上面嗰啲集。 隔篱嗰个系卡纳嘅一个成员嚟、 即系唔系话佢啲人唔得或者制作唔得，但系问题呢样始终唔系你文化嘢咧，你夹硬去做。就撐緊皮， 唔係好怪成件事。 我有少少體會嘅，對於呢樣，其實就係佢哋本身韓國人或者叫做大韓民族咯，佢哋係有好多優越嘅嘢嘅。但問題，當九十年代開始咧，佢哋唔知幾時或者邊班人開始意識到，覺得維持呢種風格或者方向嘅話咧，進佔唔到個世界啊！即係，但係呢個諗法都未必係啱嘅，我自己覺得。佢哋唔夠膽將自己最傳統、最扎實嗰啲嘢攞出嚟，佢就做一啲大眾認為嗱呢個有市場啦，即係好鬼計算啊，好市場學嗰個角度咧。 即係佢係贏到個市場，但係佢即係要中意韓國嘢嘅人去了，真係認真了解你嘅 中意嘅文化咧，其實好難嘅，我覺得好少。 而佢哋本身流行文化嗰度咧，真係冇日本嗰個咁多元化、咁多樣性、咁捉摸到市場嗰個心。 嗱，其實我有一個嘢好想講，其實韓國本身自己好多好出色嘅小説啦，我知道。咁但係佢哋唔知點解就好少改嘅，即係電視劇就係改人哋日本嗰啲喎， 自信嗰個問題咯，我覺得係 好拗曬頭。電影好多嘅，但係電影好多， 靚仔靚女夠多啦。 咁所以其實 用翻嗰啲劇本， 佢用翻自家嘅其實係好 OK 嘅，其實即係我。我覺得冇乜所謂咯嚇，即係 我將來睇下，如果 J2 啊無線波，可能我會立下。 咪做咗啦，做咗啦， 做咗噶啦， 做咗噶， 好似係 做咗， 係我係有睇過嘅，睇完都唔記得添。 嗱，跟住咧就要講嗱，喺節未完之前咧，咁我哋盡快好快咁講講曬每一個角色先，即係出到嚟啦 ，Angel Hala 究竟係點樣樣咧？咁樣樣好，下一個就係萬波啦，咁就係阿上川龍也飾演嘅萬波啦。出到嚟咧，當時出到嚟咧，個反應咧係好嘅，正面嘅， 因為佢本身個台型都夠嘅。 係啊，同埋佢係特登練過個胸肌，佢之前冇咁勁，個身形，佢正面啦，第一件事，即係你未播之前個形象，即係個形象啊，嗰個行業係正面啦。咁同埋就係你睇到係即係點講咧，即係有信心啊！套劇你會覺得係有信心啊！咁當然你話即係當然都有啲人會覺得舊病嘅，即係頭先我都講啦，周文健好啲，即係嗰啲咧咁樣樣。但 係要咁講，而家佢拍呢套係 Angel Heart 啊嘛，係老咗嘅盲波啊， 都50歲嘅，係啊，川龍有近50噶， 即係比我想象中係做得好嘅，即係同埋唔係話揾個太得嘅阿叔嚟咁样，都有城市猎人嗰种嘅魅力啊，嗰种气场 啊。嗯，系啦，系啦。咁系阵间都会讲啦，套戏。咁我如果你话真系，其实初时传咧，万波咧系传到系边个咧？长濑智也啊，边啲啊？仲有一个即系 重英吉系咪？ 唔系反正无线唔得啦，反正无 线。唔系，但系我当初睇嘅时候，我觉得啊，硬系觉得有啲似 GTO 好似。 少少啦，少少啦，唔系 OK 嘅，出嚟 OK 嘅，系啦。咁好啦，佢遗香啦，遗香就即系其实我都冇所谓。 嗯， 如果上边个做得嘅上，即系上冇沙贵咁，但系系咯，但系OK 又系好 OK 喎，你又系接受嘅成件事，又系觉得 戏几扎实咯， 好接受啊！你件事觉得系。同埋上武沙貴都係碌咗好多年啦，即係做即係冇話碌啦，即係做咗年。其實佢自己都係可以即係可以話係同一輩，都係大家都知啦。我成日講嗰輩就係令賴瑤啊、長井美啊、新垣結衣，佢係嗰一輩人嚟噶嘛。佢係其實某程度上輸咗嗰個嚟，即係但係佢嗰個演技啊各方面其實都 OK 噶。即係其實甚至乎佢喺不殺必攞個最佳女配角，係做一個壞人。但系攞最佳女配角，好记得嘅，佢系做得好好， 即系实力派啊！ 真系慢慢成熟咯，你睇到佢系啊。咁虽然做唔到主角，咁但系喺观众里边，即系喺个心观众嘅心入边，即系留到个印象，可以话吓。好，跟住新人啦，這个三骨彩花饰演嘅呢个香盈啦。咁其实当时睇咧，我哋喺度谂咧，似唔似系冇乜关系呢个，最紧要系靓，你明唔明？最紧要系正系咯。咁我当时喺度睇即系我三个菜花 OK 啦个样系啦。咁但系有人话佢似吴尊，好惨啊！我话佢似吴尊， 吴尊似佢啫。 佢系嗱，我哋都以前好耐之前都讲过啦，即系讲 Baby Metal 嗰集咁讲到呢个 Sakura 大战啊。 嗯。 sorry 唔系 Sakura 大战，系 Sakura 学院。 哦，系咯，我英大战 Sakura 学院出其中一个嘅毕业出嚟嘅毕业，即系一个 毕业生 啦，其中一个演员啦，变成一个演员啦，喺 Amuse 旗下嘅一个演员啦，会红嘅。其实你睇佢个样子、身形、各行咧，系 perfect 噶，即系一线嘅。但系咧，你会发觉咧，佢有一个好致命嘅死穴咧，佢系哈韩嘅。因为 嗱形象都 唔系啊，佢本身个人哈韩，佢公开讲嘅。因为嗱点嗱，即系唔系话咩问题？其实喺日本咧，你喺艺人界，你系咁高调讲你哈韩咧，其实系死证嚟嘅。即系你输好多成日会。咁 基本上除咗喺韩国以外，任何地方都系死证，我相信。 系你一讲你话你哈韩，你系好大镬噶。咁所以你会系有一个问题喺度咯。咁这个会系佢最大障碍咯。但系你话佢本身个人。个人啊，演技啊，各行身形， 身材全部是真的，我想是他同貝之中最最正的， 嗯， 即是好，即是同埋套戏都有啲表现嘅，咁是都似我心目中喺漫画入面嘅香型嘅，系，嗯，啦。好，跟住海怪，哇！呢，這个坚持 系，唔系其实呢种人系好容易揾。 嗱，你话揾到佢咁高咧，就揾唔到噶啦。但系揾到佢咁似咧，就好容易。咁当然啦，你在香港都揾到过啦，要徐锦江啦。OK， 系啦，系啊，出得少嘅。 话唔定香港版再拍，佢话揾阿 Bob 去扮，都有啲似 矮喎， 系个身形似搞笑版 嘅，啊，系，啊，不过都可能会玩下反串，可能仲矮。 其实呢个样咧有少少似北野武，你觉唔觉？ 少少啦，呢个演员系叫做布拉扎多门，系佢系咁叫嘅个名，系，啊，布拉扎多门，系啊，咁啊。即系我就唔系太认识佢呢个演员就，不过出到嚟，即系当时咁多个演员出到嚟咧，好多人都话最似系佢嘅，即系最冇意义系佢嘅，咁但系下以下呢个咧就好大意义啦。唉，点搞？ 啊，你讲咗好耐， 喺呢节完之前，我真系唔知点讲， 好似受咗大精神打击， 好啦，大打击。唉，真系惨！阵间套戏都会讲，唔系即系如果你系睇 Angel Hart 嘅牙齿，其实你系唔会中意佢嘅。 嗯， 但系如果你话城市猎人嗰，那个即系 City Hunter 嗰个牙齿，梗系正啦，正到爆炸啦。咁但系Angel Hart 嗰个你坚唔中意嘅有形电视版，因为第一揾咗个中女嚟做咯，高岛丽子啦。咁你 咁佢原著 Angel Hart 入边阿牙齿真系经典系中女嚟噶嘛？ 系啦，嗱， 做到处长啊，大佬， 呢个一个问题啦。 我当你少女啊， 但喺我哋个心目中系仍然系咁索噶嘛？你明唔明啊？ 唔系，根本就系 Angel Hart 本身画错，就画得佢唔够老。咁佢而家呈现翻个现实俾你睇，你又唔中意？ 系啦，呢个就系个问题啦。好大镬， 你人硬系中意听大话嘅，唔关于成日含泪投票啊要。 嗱，呢个就系一个问题啦，呢个都系一个系啦。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看有睇开 City Hunter 其实当年咧，我系中意睇有牙子出场嘅， 嗯， 因为一牙子一出就好醒神噶啦，成个人 吓， 咁，因为佢每一集都出一条女噶嘛，即系每个单元都有个女仔，好靓， 委托人通常都系女嚟嘅， 但系好快你一定唔记得噶，但牙子经常出现啊嘛， 冇错， 你要认得佢嘛， 而且有对手戏咯，即系有当初开头设定系亦敌亦友嗰种啊， 同埋讲性感啦，嗰，那个形象啦，各项啦，你喺呢个大髀攞飞刀呢样嘢啦，就 跟住后来又变成互相利用咧，成日性骚扰佢啊， 你嗱即系系啊，即系当年其实城市猎人其即系斯丹纳其中一个好睇嘅地方喺佢嗰度，咁， 嗯， 但系今次揾个其实当系我觉得吓咁样嘅好惨嘅，但系冇办法，因为喺我哋好多日剧迷嘅心目中咧，系应该揾吉濑美智子做嘅，咁， 嗯， 就但系就唔知点解冇揾到咁样， 好多大人嘅理由啊，你知艺能嘅世界， 冇错系啦， 但系佢啲戏我觉得都 OK 啊 ，OK 啊，系啊，咁但系有一个位我唔系咁中意，不过下一节再讲， 系啊， 好啦。嗱，呢一節咧就講到 Angel Hart 同 City Hunter 啦，少講少少 City Hunter 啦。下一節咧就翻嚟就真係講 Angel Hart 套劇啦。咁我哋休息一陣，下一節再翻嚟再見。